我想講補少少嘢啊。咁啊，補啲咩咧？其實你頭先講個字咧，我就有啲想補充嘅，就係、是、你講天子呢個字。 係 天子，咁啊，中國幾時叫自己天子啊？啲皇帝？ 我依個冇考究啊。 考究，其實我都冇考究，我唔敢講住。但係咧，喺如果歐洲皇帝嚟講咧，就唔會有天子呢個 term。即係呢個概念，因為點解冇天主嘅天子嘅概念呢？因為呢，即係佢哋個從宗教有關嘅，嗱，即係多數都基督教啦，或者就天主教啦，歐洲，好嘛，即係天子只有一個嘅啫，嗰個叫耶穌，嗰個死咗啦，嗰個你冇人可以做到天子啦，因為一定已經死咗，同埋已經係入咗廟啦，拜緊佢，大家入個教堂，你唔可以將個你唔可以將自己擺入去個教堂入邊噶嘛？呢樣嘢未有皇帝咁做啊！但係咧，中國就唔同，中國就直頭會稱自己做天子，即係神之意咁嘅，就管治咗呢個國家嘅所有人民、所有直嘅政府、所有物資產都係佢所擁有嘅。 嗯， 呢個就係中西方或者東方西方最大分別啦，即係日本都去極日本嘅極端添啊！日本就 天王啦， 天王啦，天王啦，就係即係天上應許嘅神啦，就或者係再極端啲就係去到埃及啦，埃及就頭係神同埋皇帝係合一嘅。即係你叫 不過你講呢個 concept 其實喺羅馬嚟，我純係講羅馬啫嚇、啊。你頭先講羅馬人，如果其實都係咁樣提，因為由奧古斯都由自稱第一公民開始，佢之後幾個皇帝又唔同啊嚇。但我講羅馬人全盛時期嘅皇帝其實都係以第一公民自居，佢哋唔會話自己做王，係王。 咧唔會話自己做皇或者做帝啦，而係點解有謝啦？好似啲人話會將啲羅馬皇帝擺到做到神咧，就呢、這個嗱呢、這個嘢我要解釋少少。羅馬皇帝係唔會稱自己做神，一定唔會。 誒唔係，除咗奧古斯都 哦冇，呢個係神性嘅，即係話我 holy 嘅，係我唔係神，兩嘢嚟嘅，即係程度唔同。但係佢通常點解會做神呢？就係同佢羅馬宗教有關嘅。羅馬宗教咧就係多神教啊。 嗯， 知羅馬有幾千個神嘅嘛？ 係， 無論係屬省好啦，佢自己意大利或者希臘都好啦，有幾千個神。點解咁多神咧？其實我覺得有啲佢神嗰個概念同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個唔同，即係佢係多神派。其實所謂嘅神只係一啲值得紀念嘅人，我覺得只係一個。 即係同中國。同中國，譬如話關帝爺，係啦，嗰種情況， 係啦，主要咪做，咪咁之後， 車公廟啊，車公啊，咁上下啦。 之後你做得好事，整得幾年，跟住我咪擺個廟度拜你咯。其實就唔簡單嘅啫、即係羅馬都一樣，中國一樣嘅，差唔多。但係天子呢個概念咧，就真係中國咧，就最極端喺度玩到，即係所有嘢都係、所有都係我嘅。呢個係最大分別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咁係啦，就我睇過一個分析呢，就係話羅馬人嘅皇帝同埋中國人嘅皇帝最唔同呢，就係羅馬嘅皇帝由於係奧古斯都整咗落嚟傳落嚟，佢係有一個傳統，就係必須要受到人民嘅授權，承認你係皇帝，承認你係呢個地位，你先係呢個地位。所以羅馬嘅皇帝呢係會同人民係有好 close 嘅接觸。 因為 最基本去睇呢，就係睇每一個羅馬嘅 cons 都有皇帝嘅樣。 係嗱，呢個點解呢cons 就直正以前呢就係、是、個 cons， 你個 cons 有你嘅樣呢，就直接你係你嘅行政權喺度，即係代表你嘅行政權。同埋點解羅馬人會將啲皇帝封神呢？其實就係將佢功績啊，即係紀念佢功績，你做咗啲咩嘢，咩好事，咩打贏邊嘢仗，將你擺到神，其實大家要記住佢咁解嘅啫。即係同而家歐洲基督教或天主教嘅神係 封聖人，可以咁講，當佢封聖人 係啦。 就唔係 封聖人，但係就冇封神。咁當然係爭一決，但係當時就話叫封神，即係封聖人，即係等於將祖宗入祖廟，日日拜佢嗰種情況係差唔多嘅。 係啊， 係啦。咁不過譬如話中國嘅皇帝咧，就其實同個距離係好遠，同人民嘅距離係好遠嘅。無論你哋幾多代，即使你係全盛時期，你個漢武帝都唔會日日周圍出街行來行去噶嘛。咁但係羅馬啲皇帝咧係會同人民好近，冇嘢做咧就會走去沖涼嘅。 啊，係啊。啊，系啦，牛奶真啊，啲黑啊，但系啲好中意就喺冲凉， 系，即使系 吹水噶嘛， 冲即系冲下凉啊，走自己净起个浴场会赐俾人民，同人民一齐冲凉，等你啲友仔，佢系表现到自己，我系同大家系一样嘅，虽然我系排第一， 咁啊，大家我大家唔好误会，冲凉意思就唔系一齐啊，一齐咩个意思？即系嘅意思即系话，其实罗马嘅浴场呢其实是一个大型的热水游泳池。 是啦，一起游水咁解啫。 热水是啦。 是啦。咁所以你见到毛泽东渡长江嗰啲其实都是有定位意义。或者英女王得闲无事出街行俾你睇下佢做嘢是同一种意义嚟嘅。咁当然就冇话去浴场啦。大佬如果你个皇帝嘅身材是好核突嘅咁你梗係死梗啦。 嗱，你知英國皇室係咪好中意握手同佢平民？曾經有段片咧，唔知邊個皇室成員，唔知戴安娜定係邊個王子咧，佢係握到手軟嘅，手軟係要揈揈嘅手。 係一個 propaganda 又好，點都好，即係話佢你係一個西方嘅傳統，你個國王係必須係要受到人民嘅愛戴嘅，即係人民嘅承認。所以人民亦都有咁嘅权利去批评任何人。所以如果大家去睇返罗马嘅建筑同中国人最大嘅建筑嘅唔同呢，就係罗马永远都有个广场。 几样嘢啦，广场第一啦，叫科林啦，我哋叫做。 係科林。 第二样嘢就有劇场啦。 係。 第三样嘢就係一个竞技场啦。 係。 即係我叫做一个叫斗兽场啦，其实个个城市都有。即系最重要嘅嘢就系有呢个浴室啦。 系呢啲系啦，呢啲有时候系罗马嘅皇帝会赐俾你，即系当系我俾人民，即系我点无论点都好，我都会俾啲着数你，等你好开心，咁你就先至会俾着数，即系先至会承认我系对你好。 因為 所以我先有資格係做皇帝嘅，呢個係佢哋由奧古斯都打咗落去200年羅馬全盛時期嘅皇帝嘅觀念。 呢個每一個皇帝咧，所謂叫就職典禮咧，就會好似美國啲總統嘅就職典禮，好似嘅，就係一個廣場度，你企高咗之後，就會親口就問啲平民，你願唔願意俾個權我？啊，唔係佢問嘅，係一個元老院嘅。议员问嘅，咁愿唔愿意俾权力俾呢个皇帝？咁咧，你一定要否认一次先嘅。 嗯， 你嘅权力，第二次再问咧，先可以接受。所以咧，中国皇帝或东方嘅皇帝咧，同埋你欧洲皇帝嘅争，更极端咧，都系日本啦。日本咧，直头你系唔可以直视个天王嘅。平民，你要耷低头， 系 你可以望佢嘅。 即系无论中国人又好，日本人又好，都系有嗰种，因为佢哋系认为佢系神，系君权神授嘅意思，同罗马人古代谂嘅系你系皇帝，但系你唔系一个皇帝，你系有皇帝嘅权力，但系你系第一公民，所以系由我哋嚟捧你上去嘅。虽则实际上系唔系，但系名义上就必须系，因为罗马人嘅传统就系我哋唔系用皇帝，我哋虽然系改变咗个政体。但系都唔系皇帝嘅政体，佢称啲人称之为元首制 （principal） 嘅制度。 嗱，咁例如你到咗欧洲迟啲，做中世纪啊，即系罗马、西罗马灭亡咗啦，咁样之后嘅皇帝咧，真系叫 emperor 个字嗰时，反正罗马皇帝。咁嗰时候皇帝都唔会可能会叫自己个天子， 因为你是基督教嘛，你基督教你嘅天子只一个就耶稣，耶稣入咗庙入咗教堂噶啦，你唔好取代佢。你只系一个喺宗教上教会或者平民认可咗你做神嘅執行者嘅人，你系唔可以做神或者做神嘅支持系唔可能噶。 系，亦都系变，系亦都变相系一个角色，就系话我系呢个基督教嘅保卫者。 啊，系，呢个最紧要。你系要宣扬基督教，保护你基督教嘅。 系，而罗马皇帝嘅其中一个责任就系话，我系罗马文化及其人民嘅守护者。是对方北方嚟嘅日耳曼人啦，东方嚟嘅波斯人，即係我哋嗰阵叫我哋叫佢波斯啦，中东人入侵入我哋嘅守护者。呢、這个就係罗马皇帝嘅基本职责之一。 你都点解会人民要授权俾你做呢个最大桶水嘅原因。 係。而但係中国嘅天子就係佢哋係咁諗嘅。係上天授权俾我管你班友仔。就是这么简单了，是君君神神父父子子，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落后一点的想法，如果正确来讲。 是保守一 点。但其实如果这样看下，我们 compare 了这么久，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的不同，那你认为习近强国的大老板究竟是什么呢？是似边个？ 他都自己讲的嘛，普京是他的 偶像。 偶像来的嘛。那我继续想学普京啦。那普京是指咩？ 普京，如果你大家看过海撒的那个衰样呢，其实跟普京有几分似，海撒的样子那个轮廓，那不用讲啦。其实如果我们由另一个角度看，我一直在这留意，就是说普京即系之前叶利钦吓，佢系走咗一道好极端嘅西方嘅路线，而侵害咗俄罗斯人嘅传统。 系， 而如果我哋而家睇翻普京，佢走嗰条路就系佢系高举呢个东正教，即系呢个俄罗斯人传统嘅宗教，佢系代表咗俄罗斯人传统嘅价值，佢系做翻保卫俄罗斯人地位嘅嘢。 系，系啊。所以 佢咁得人心。 其实嗰、那个我觉得俄罗斯历史咧，我讲咗少少。其实佢而家咧就等于一样嘢，就系共产党个名玩就臭咗啦，唔可以玩噶啦。咁佢就一定要翻去用翻以前嘅名，即系个名个嗰、那个名誉去出 嚟。而且共 即系统治呢个俄罗斯。咁佢用翻咩名咧？咁佢用咩名咧？佢只系用翻嗱。个架构咧，佢就用咗呢、這个即系二月革命啦，嗰阵时1917年嘅二月革命嗰、那个白俄啦，叫做白嘅啲贵族政治啦嘅共和国啦，就用翻嗰个名咧，就去统治翻个共和国，变咗共加共和国啦，咁啊三色旗啦。咁但系实质咧，佢哋嗰个思维咧，就系仲用紧呢个帝俄啊，即系翻喺呢个彼得大帝时代。 那种传统。 传统去管治返，即係就係当即係名我就係一个俄罗斯共和国，但实质我就係一个俄罗斯帝国。即係彼得大帝时候最堪称最巴闭嗰阵时候嘅一个时期啊，一个模式啊，去管治返俄罗斯嘅。即係有一个灵个核心啊，灵魂啊，一个即係国家嘅一个策略啦。 嗯，而习近平其实我只讲大朗，佢都其实系有啲近似条路，但系好多人都话佢，佢系走极端啊，点，或者还是话朱元璋又好，雍正又好，其实佢都系走紧呢条路。如果另一个角度去睇，因为毛泽东时代走嗰条路系用一个好俄罗斯嘅思想，极端思想，去摧残咗中国传统文化。但是邓小平走那条路基本上不是中国人平时走开那条路，中国人走开的那条路是帝王思想，而不是九龙治水。集体领导，所谓集体领导其实是一个邓小平做这套东西是很有类似于西方寡头。 幾個人喺度爭權， 系， 最後係難免嘅。 而最後佢想貴族政治咯，其實就係、 是、係想要做貴族政治，但係有啲似係共即係。真正嘅共和啦嚇，幾個貴族大家族坐埋，但係習近平而家做翻嗰套嘢就係話我係紅色子弟， 係 我係有依個龍位嘅權啊， 去講血統啦要， 有少少講血統，我覺得未必講血統，即係我依群人嘅血統啦，我二千個紅色子弟兵嘅血統有乜都好，因為佢自己根本都。都得個女啊，依樣係比較好嘅，其實啊，咁佢係利用翻依一套嘢，集中翻個權喺手，增加翻國家嘅行政權力，係有啲近似於，即係嗰個背景係近似於西方啊奧古斯都嗰陣，係改革咗一啲嘢，增加翻個行政權力，架空咗你嘅所謂常委，即係架空咗你嘅元老院。 哦，咁呢樣嘢就東羅馬就更加貼切啲啦，我覺得，因為貼切啲啊，即係佢唔係去到西羅馬已經比較係文明少少咯，我覺得係相對民主少少啦。但係東羅馬喺個封閉翻咧，佢行翻轉頭噶嘛，因為佢啊俾人夾住，佢冇辦法做到民主制啦，那個共和制冇辦法維持到啊。咁嘅時候去到中期，佢係連執政官呢個職位都 cut 埋嘅。冇咗噶，即系元老院冇啦。 佢系我系咁睇，一个地方有一个传统，你嘅政体系要符合翻嗰个传统。如果你走得太过嘅话，就系好危险嘅。 系啊，所以 譬如话你睇下，凯撒俾人杀咗，系因为佢走得太快。 系 日本有织田信长， 系 因为佢走得太快啦。咁阿習近平佢阿毛泽东系走得好快嘅，快到简直系光速，结果就天下大乱。 系， 即系你啲人话啊，佢做嘢系帝王学点点点，但系佢嗰度管治嘅思想系好变态噶嘛。佢用帝王学，但系佢嘅经济思想嗰啲嘢根本系完全 fail 嘅。 呢样嘢咧就我补充少少，就系、是、其实任何嘅政治天才咧，十之有八九咧都系一个。经济白痴嚟嘅，完全唔识搞经济， 系 好多个都系， 系咁。但系阿习近平其实如果你睇翻佢系走中间路线，任何人走得太右嘅嗰啲所谓咩解放派，我全部打死晒你。 哦，总之最左最右嗰啲，我朋友要斩晒咯， 斩晒你。我系走中间路线。 系啊， 你啲又话佢走资，佢我又唔会俾你走资走得氹过。你睇下佢而家打晒邓小平嗰班友仔出嚟。 系啊，即系嗰啲 即系我要攞翻个国，系我要攞翻你嘅国有资产。 系啊， 依个国有资产。 嗰啲都系啊，搏晒。 系我搏晒国有资产，即系有啲嘢系应该由国家去管嘅，保持住人民有最低生活水准。 哦，系呢、 一定程度嘅生活水准系一定要嘅。但是对付外国的财阀，我是必须要集中在一两个我自己手底的财阀来对付你班美国的财阀，即是譬如说阿里巴巴去对付 Amazon， 这个小米啊奥宝去对付你苹果。 是。你吉利那些是不是对付 GM 咯？ 是啦。他虽则他那些咩迪比亚是很 Q 失败啊，对住他 Tesla。Tesla 系咯，系好 Q 失败啊！但系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习近平而家做嘅做法就系话，我系中华文化嘅守护者。 我又唔会敢讲佢咁高啊，总之系佢一定。 佢而家俾人嘅感觉，佢讲中国梦呢一套嘢，你话佢民族主义系一个仆街点点点，我俾我话当系承认啦吓。但是我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他现在做的事情，孤民论民主与不民主、又好乜差都好，善恶对错，我现在只是说他打出来这个就是说我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。你大可以说香港人又好，台湾人又好，憎他的人就说、你是用残体字你讲什么，但是如果大家去睇下佢而家做嘅嘢，同埋而家电视，新嘅电视，大陆电视有一套嘢叫《国家宝库》啊， 系， Alex 你都睇过咧，应该系咪？佢话佢将全国吓系咁嘅， 好多人就成日话你故宫博物馆嗰啲嘢俾人俾蒋介石立晒嘛。所以佢嬲起上嚟咧，就出咗个电视剧叫《国家宝库》，就系、是、全国九个最出名九大博物馆，就拣每个拣一件嘢，啊系改革开放之后掘翻出嚟嘅，啲咩石器时代嗰啲嘢啊，秦嘅简啊嗰啲咁嘢，即系总之中国地下改革开放之后掘出嚟嘅嘢，有几千年历史嘅，等咗去故宫博物馆。你话我冇嘢嘛？我就有嘢俾你睇，咁串啦。我只 即系留翻，即系我都系仲有呢、這个啊文化嘅守护者嘅嗰个 系，我觉得系重建同埋守护，即系内佢但系可以话我内战嗰阵遗失咗，你啲人话我文革打烂晒啲嘢嘛，我都话俾你听，我掘翻晒出嚟，我而家我重新定位，我系中国文化嘅守护者，虽则我已经改变咗我写简体字，我你话我系假都好。我是 protect 呢个社会嘅，而且我亦都系对付一啲国策嘅，即系求其几个贪官出嚟啦。 今日够钟啦，我哋 系咯系咯， 下次再讲啦，唔系俾人话我立牌嘅，即系变咗系啊。 即系我哋撇开政治对错啫。下一集我哋嘅第一章啦吓，呢一集系序章啦，比较下皇帝啊，就下一集我哋就。应该要踏入正题，讲下啲西方历史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咁我哋呢个节目主要就由呢个希腊神话开始讲嘅。 系啦，呢、這个地中海文化就欧洲嘅源流啦。 系啦，就呢个系佢第一个源流。咁我哋会慢慢我哋会用好明快嘅方式去讲嘅。 好啊，好啊。 咁我希望唔会再讲到过几两个钟闷亲大家。 好，okay, okay. 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好，拜拜。